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86集。迟燕呆了一下，默默地回望夏侯烈。 比如说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金钱？美女？我知道你肯定不喜欢这些，要不然绝世刀谱。 夏侯烈挠挠头说道， 反正就诸如此类吧。 迟燕摇摇头。夏侯烈明白了，他对这个世界无所欲求。夏侯烈琢磨了一阵，忽然凑过头来，压低声音问道， 迟燕，你还是童男子吧，要不我带你去八大胡同逛逛，胭脂胡同太熟了，我们去帘子胡同。 他咳嗽了几声说道， 我呢就喝喝茶歇歇脚，你干你想干的。 迟燕隐约觉得他话里有话，想了半天没懂，迷茫地看着他。 唉，你这人儿，给你的金瓶梅好好看过没有？ 夏侯恋头疼地说， 拉拉姑娘小手，一头躺着聊会儿天，再咂巴咂巴小嘴儿，情到深处，这个那个这个那个，你懂了吧？ 迟燕沉默了一阵说道， 小恋，你别说话了。 为什么？ 我不要听。 回府的时候天儿已经黑了，夏侯恋换了身衣裳去书房里找沈珏，沈珏还在那儿披红，那奏折多的简直无穷无尽，手边的还没有披完，宫里又送来了新的。书案上搁了一个蒜头瓶，里面插着一株清晨折下来的堂地花枝，沈珏在那胭脂色的花后面眉目低垂。夏侯恋搬了张褥子坐在沈珏对面，枕在自己的手上瞅他。 你的老相识送了封信过来。 沈珏头也不抬地说道。夏侯恋这才看见沈珏手边的信封已经撕过封口了。夏侯恋没拿，问道， 说了什么？ 他说百里渊前日在云仙楼现身了。 夏侯恋一愣道， 百里渊没离开京城？ 没错，这个小矮子狡诈得很，前几日常卫在开平卫看见的他是一个替身罢了。他的替身奇多，分走不同的道前往朔北，光陆路就搜查到三个。 沈珏冷笑了一声， 哼，你那个老相识怕是被百里渊迷了心窍，百里渊前日出现在云仙楼，他今日才送信来，我派人去寻他，他竟已经离京了。 别这么说，迟燕说百里渊对他俩挺好的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 夏侯恋叹了口气。沈珏绷着脸没说话。夏侯恋又问， 阿厨是教坊司官妓，如何能离京？百里渊帮他改籍了吗？ 嗯。 沈珏一面披红一面说道， 我已经派人盯着他，说不定百里渊还会来寻他，不过我瞧着没什么指望，百里渊那丫头有几分心计，应当不会冒这么大的险。 线索又断了，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。截住百里渊的难处不仅在于他的替身，更在于地下黑道的暗中相助。那些藏在大旗阴影里的蛇鼠一旦汇集成群，便是惊天之灾。风铃在窗外铃铃叮叮，远远地听见池燕院子里猫子的叫声，若有若无飘散在风里。夏侯恋摩挲着沈珏的振翅，腕上的星月菩提子打在上面，清脆的一声响。 池燕说十天后启程。 夏侯恋忽然说。沈珏的笔尖一下顿住了，悬在空中，一滴朱墨沿着笔锋滴在纸上，鲜红又刺目。 屋子里很静，静得能听见两个人的呼吸。风铃还在响，月影在窗纸上机不可见的腾挪。蒜头瓶里的堂地花在月下仿佛褪了色。 七个月， 沈觉说， 你去年八月回来，到现在一共七个月。 夏侯恋捏捏沈觉的脸， 少爷，笑一个，绷着脸好丑啊。 沈觉捉住他的手，抚摸他粗糙的掌心。沈觉垂着眼睛说， 我总觉得咱们俩在一块儿时时刻刻都想要分离，总是待不久。头天晚上还一块睡着觉，第二天一睁眼你就已经走了。 夏侯恋低低唤了声， 少爷， 我耍过心计欺瞒你，捉过刺客当药人配方子，寻医问药练气功，也拜过佛求过神，什么都做。可是 一滴泪划过沈觉的脸颊，落在夏侯恋的掌心， 终究留不住你。 冰冷的哀痛填满了夏侯恋的心房，他绕过书案将沈觉拥进怀里。沈觉回抱他，闭上眼睛，十一年来仿佛一个巨大的轮回。十二岁那个斜阳依依的黄昏，夏侯恋一步步走出小巷，把他留在腐朽的古宅。十四岁那个月光粼粼的秋夜，夏侯恋被夏侯佩带走，他一个人留在危机四伏的皇宫，步步为营。现在夏侯恋又要走了，他终究又是独自一人。 少爷，下辈子我投胎当个女的，给你当媳妇好不好？ 夏侯恋轻拍沈觉的背，望着窗外的月亮淡淡地笑道， 你是地主家的大少爷，我是一个落魄小农户家里的黑丫头。有一天我在村口数蚂蚁，你打马儿从牌坊底下过，一眼就相中了我，把我领回家给你生胖娃娃。 沈觉闷着不吭声，夏侯恋说着说着又觉得不满意道， 不行不行，欢迎，你是大员外家的小少爷，身娇力弱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我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女侠客。有一天我去你家偷银子，正巧遇见月下观书的你，当下我被你迷得七荤八素，把你打晕扛走当压寨夫婿好不好？嗯， 我不喜欢黑丫头，也不喜欢女侠客。 沈觉闷闷地说，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 沈觉用力抱紧他，哑声道， 我只喜欢这天下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夏侯恋，唯一的夏侯恋。 寂静烛光里，沈觉的眼角发红，像抹上了薄薄的一层胭脂。夏侯恋心里发疼，唇印上他的眼角，顺着冰凉的脸颊向下落在他淡色的红唇角，唇瓣上沾了沈觉的泪，是苦的，是涩的。 少爷，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世心当年会临阵退缩。 夏侯恋抵着他的额说，尘世再苦，却因为有挂念的人，苦里开出了花。书房里静谧无声，青色帐幔随着拂进来的夜风高低起伏，月光在上面起了波澜。沈觉抬眸凝视着夏侯恋，眼中波光流转，看样子他是不准被劈红了。 亲爱的们，想获得小胡老师和林飞的亲笔签名明信片吗？去微博找林少侠本侠，有惊喜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